咁啊，希望即係大家關心嘅網友啊，即係踴躍啲參與啦，咁樣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翻到嚟講啲咩？其實截至到聽日中，即係琴日中午時間之前咧，我都覺得好惆悵。哇，大佬呢個禮拜講咩 topic 好啊？咁 Q 悶係嘛？即係你而家你講呢一啲咧，即係選舉論壇咧，又悶到七彩啦，係嘛？ 無線唔做啦， 無線又唔 Q 做啦。 袁志偉話唔使解釋啦。 袁志偉又串到馬撚啦，係咪？又話我唔使同佢解釋喎、啊，大佬仲、okay. 惡過呢一個咧。即係其實佢而家等於真係 CCTVB 完全冇改錯名， 係 嘛？ 唔係佢就係要做一個咁好平靜嘅氣氛啊嘛。咁你見？即係舔共派嘅嗰個勝算先會高咯。 咁、啊、但係而家你目前嚟講，其實嗰、那個那個叫做係選舉論壇咧，其實就係即係搞咗大概一半都未夠。咁你見到啦 ，Now 未做嘅，K 寶未做嘅，咁同埋就係呢一個咧，叫做好似港台會做多一次嘅， 商台做咗啦， 嚇、啊，商台做咗啦，咁樣樣，咁啊，因為即係大家我哋都希望見到啊歐軒咧可以 come back 啊，係咪？即係都可以係嚇、即係大家希望佢可以即係跑翻上嚟啦， 脱離地獄添諗住， 咁啊臨危受命冇辦法嘅， 啊臨危受命冇辦法嘅，咁啊即係大家嚇、啊，即係如果你話得閒。嘅咁亦都喺港島區嘅，咁啊即係多啲幫佢手啦。Okay, 我建議佢攞跑啦， 係嘛？你建議 攞金冬星期一攞跑啦。 咁 Q 大王 買咗著咁買著貨，啊、就除咗衫咁攞跑一次，咁啊激勵一下啲選民、啊、留意下佢啦， 係嘛？咁我哋即係講呢一個補選又好似冇乜嘢好講啦，因為其實而家好似真係做咗兩日係比較係有啲睇頭之後額外啦，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都講咗啦，係咪？咁今個禮拜真係好似熄曬。嗰啲火又好似， 咁本身个论坛都完晒啦嘛，又冇乜嘢好讲。 未完晒啊，嗰嘢先。 唔系啊，即系个状况就系，因为而家呢个空白期啊嘛，咁你而家所有人嘅聚焦都系想喺论坛度搵啲好笑嘢嘅，除咗歐軒俾人恰，同埋呢一个新东相玉癫癫地之外，咁冇其他嘢讲噶，咁你可以点咧？ 又未有丑闻爆出嚟， 咁 系咪先？有冇僭建出？ 系啊，咁又冇嘢讲。僭建出咗噶啦，嗰、那个就阿司马文出咗啦。 咁要过年，要过完年先搞啦。 系啊， 过完年咧， 咁可能亦。都係有啲即係過年嘅氣氛啦，即係大家嗰個關注點都唔喺度。咁今個禮拜咧，我諗即係最多人去關注或者炒得最熱咧，咁啊即係當然係屬於呢一個謝安琪莫屬啦，係、咪？咁啊，謝安琪就好好笑啊！ 喺 Facebook 解釋過未啊？ 佢解釋咗㗎啦。 唔係佢老公出嚟解釋嘅咩？ 佢自己出 post 嘅，佢自己出 post 嘅，係啦。佢最後屘自己出 post 嘅。有冇錄音帶聽下啫？嗱啦，講真，我真係冇聽。 嗱，錄音帶係有，咁但係咧就都成5分幾鐘 啊， 都費事播啦，係咪？咁可以復述下少少嘅，其實就係、是，咁佢就主要就喺度講啦，一開始就講啦，喂，大家如果你話即係覺得即係你要接種疫苗嘅時候咧，喂，你唔好怕厚面皮喎，係咪？你要主動問下醫生喎，即係嗰個叫做係有冇含鉛啊，或者含水銀啊嗰啲咁嘅嘢，即係 醫生知唔知咧？其實 含鋁啲乜嘢，即係佢又叫你咁樣問嚇、 醫生可能唔知佢藥廠訂嘅啫喎， 係啦，咁 佢嗰啲乳清蛋白嚟㗎系啊， 咁然之後就話啦，咁佢就我諗好多人都知啦，咁佢就講幾點嘅。第一點咧就係話啦，今年咧即係啱啱睇嗰啲資料啊，今年咧嗰個叫做係即係抗疫苗嗰、那個即係抗流感個成功率咧，先得個10%。咁啊，如果得10%，好大鑊啊！因為咧，你點樣去即係嗱，佢之後就有講嘅，佢又話10個打過疫苗嘅人咧，只係得一個。是可以成功抗疫嘅啫。既然嗰個成功抗疫嘅話，你都唔知係因為佢體質好，那個抵抗力高，先至係可以免疫於呢一個流感。但如果真係如果打咗流感，而90%都中招嘅話，你反而係高於正常喎、你真係打流感，即係打呢個流感針啊，反而會有流感喎、即係如果按咁樣嘅 statistic 去計算嘅話， 個數據邊度嚟先？ 嗱，佢咁講啊，所以就好得人驚啊！ 佢邊揾翻嚟唔知？ 係啊，佢就話即係啱啱睇嗰啲數據，然之後就話嗱，即係過往嚟講咧，即係嗰啲疫苗咧，就喺呢一個雞隻嗰度接種嘅。咁但係今年就唔同啦。今年就啲特別啦，今年就喺呢、這個即係雞蛋裏面，但係呢個袁國勇都講咗，不嬲都喺雞蛋入面嘅，你知識邊度聽翻嚟嘅？咁然之後就話，咁啊為咗抗疫咧，咁佢又滲集咗好多又鋁啦，又水銀啦嗰啲咁嘅嘢，然之後就啤咁樣咧，就係即係去抵抗嗰啲即係叫做係流感菌啊咁樣樣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又講到嗰啲